据南朝鲜的同胞报18号报道，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以前驻扎过的釜山市釜山镇区环境污染变得极为严重。据悉，南朝鲜傀儡当局和美帝侵略军曾在2006年进行环境污染调查的结果表明，在驻地总面积的一半有13种燃料及重金属物质超过了基准值。2011年与5年前相比，有8种毒性成分又超过了基准值。